FM 九八六，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今天您读书了没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心理学。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来做客的专家朋友啊，白燕一白老师。您好白老师。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燕一白老师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同时呢他也是啊给很多人上过很多课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老师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而这节心理课我们怎么上呢？就是通过呀这样的三本和心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来了解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咱们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心理学，是不是跟外边人说的那个，每次人见我说哟您是搞心理的呀，那你会算命吗？你给我看看面相，你给我看看掌纹。我说哟真不会。 哎，那到底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三本书，两本呢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心理学了没》和《人生困境整理术》，另外一本呢是不怠慢的人生，这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一本书。为什么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三本书呢？这是两个类型。一本书《心理学了没》啊，它呢是啊可以用一周的时间来读懂心理学，当然得按照这本书的推荐的阅读方法，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宣传当中的介绍，就是说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籍能够让大家很快的了解什么是心理学，从理论上来讲心理学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另外两本呀、其实是从实战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理学能做什么。这人生困境整理术呢，它呢是教大家如何直面并解决生活当中的难处，而不怠慢的人生啊是给大家介绍如何从自卑到自在这样的一种转变。总之吧，这三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心理课的教材了，是吧？ 对。 好，我们从头开始啊，既然说到了要上这个心理学的一节课程，那就从这个心理学了没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的前几页就有这样的一段内容，有人说看完一整本普通心理学的课本好像呀也没有更加了解别人的心理，到底心理学都在学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反映了一个基本现象，就是所谓正统心理学所提供的知识往往跟一般读者的期待存在落差，不像坊间命理老师或者是两性专家那样来的亲民。这个现象啊，可以先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谈起。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在我们周遭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呀，总是不乏有让我们感觉像是外星人的家伙，不论是穿着打扮或者是举止谈吐，从有点怪怪的到完全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每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那些非我族类的想法及其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扮演着业余心理学家的角色。事实上心理学的原点呀，就是希望对人类的想法和行为提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并且让我们有办法进一步预测甚至去影响别人的想法与行为。广义来说，当一个3岁的孩子以哭闹的方式让妈妈抱抱安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颇为熟练的应用心理学家了。因为透过生活经验，孩子学会了用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妈妈的行为，这在本质上啊，与专业心理学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这些透过生活经验所获得的经验法则， 不管是从嘴唇厚度判断伴侣是否足够专情，或是从客户在餐厅选择的座位来拟定裁判策略，都被归为通俗心理学。哎，这书啊，开篇说的这么多，说的什么是通俗心理学，我想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什么是正规的心理学啊？白老师，你上学的时候，或者你的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大家一点都摸不着头脑，特别难以理解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吗？ 心理学其实它囊括的很多的知识，它其中包括有哲学，有统计学，还有这个文学，还有这个我等等，太多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类型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精神病学。对，就是看一些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些症状。其实正规心理学它更多的讲的就是我们在去治疗方面的，就比如说一个抑郁症患者或强迫症患者，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吧，他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说话，然后这时候家人就说啊，你要积极，你要自信，你要勇敢，你要面对，你怎么这么不坚强，你怎么这么软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话，对吧？ 对对对，很多人也都曾经对亲朋好友说过类似的话。刚才你说这个让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回顾起来自己曾经在什么时候说过的这样的一段话。 对，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或者强迫症的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是灭顶之灾，因为他内心当中已经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差，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没有足够的那种力量去面对外界的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了。这时候你再让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差、更软弱、更无能。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就等于我们去面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说你就勇敢的去游泳吧，你就勇敢的跳下去吧，这时候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是在给他鼓励，但是其实他会觉得你是在想让我离死亡更进一步。 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啊，通俗心理学起源于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如同民间偏方一般，某些时候呀颇为灵验。但是严格说来，通俗心理学与正规心理学虽然有着相似之处，却不尽相同。这两者的差异有的时候很明显，有的时候则很微妙，原因就在于通俗和专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 其实通俗心理学我们说更多的是真的就是人生智慧，比如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现在有点胆小，我们就给他鼓鼓劲儿，然后这个人喜欢这个别人奉承他，然后我们就给他多说点好听的话，然后这个人对钱特别在意，我们就这个怎么能够绕开他这个对钱的这个敏感，然后跟他去谈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智慧。但是它和我们说正规的心理学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人间民间的智慧它也是去把握人的心理状态啊，但是他说和正规的心理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来访者来咨询的，这个女士呢她是强迫症，他是强迫检查门窗啊，然后就是看看是不是煤气关好了呀，门窗锁好了。他每次下楼的时间就说我要出门了啊，然后我要出门，从说我要出门到他真正能出门最短的时间也要3个多小时。 他这是干嘛呢？不就是看看门窗还有 还有煤气。 对啊， 对， 或者再多一个检查这电源都关了没。 对对对，他就是在做这些检查，但是他一定要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来去做。然后他的家里人呢就跟他说你就一咬牙一闭眼你就甩门就走，然后甚至他的家里人呢就是说他不经常还会检查那个门锁有没有锁好吗，哈，钥匙有没有拔下来，然后他家里人都为了这个不让他去担心钥匙的问题换了指纹锁，这样的话就不用拔钥匙了吗，哈。但是就是这样依然是不行，他家人说这有什么难的呀，你就拎起包闭着眼睛你就出门，这有什么难的呀。然后当他然后这个女士跟我说，当每次她的家人跟她说这样话的时候，她说我都想从他们家住在11楼，她说我都想从11楼开窗户跳下去，他说因为他们觉得一咬牙一闭眼就能做到的事情，不咬牙不闭眼都能做到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挖掘他内心当中真正的恐惧，和在他的这些反反复复的这种强迫行为当中他的获益是什么，然后打破这样的一个链接，才能够真正的去让他走出他的心灵困境。 哎，所以这本书啊，心理学了没， 在开始的时候呀，就跟读者分享了什么是通俗心理学，什么是正规心理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因为要不然大家可能会用这种通俗心理学来衡量正规心理学，这个时候这标尺就出现了问题了。 对，因为我们要是去给人做心理咨询，除了要通过国家劳动部颁发的这个获得劳动部颁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许可证，除了要获得这个证之外，我们还要参加很多很多的培训，就是比如说专业治疗型的、认知治疗型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呀等等，我们要通过很多的培训，甚至每一个从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他足够合格的话，他应该自己先作为来访者去花钱做个人成长，也就是说他要先作为一个咨询的客户来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花钱做100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咨询。你想我们要在从业之前这个花费就大了去了，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们啊，他就可能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因为这个咨询师的考试其实是面向大众的，全国的，只要是你喜欢你都可以去考，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从业资格的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人考了这个证之外，他就没有再去参加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这时候其实更像一个知心大姐，或者是像一个居委会调解的大妈，是这样。因为我也做一些调解类的电视节目嘛，有很多人就会说你那个一来我这咨询室就跟我说，他要这个家庭矛盾什么的，说你怎么跟电视上的那种方法不一样？你怎么不批评我老公啊？我说电视是做调解，咱们是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要看你老公为什么天天跟你吵，你老公为什么就愿意跟别的女人说话，不愿意跟你说话，这到底是你老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如果是你的问题，你这部分需要怎么去调整，这才是真正帮助到你的，不是你把他拉过来我给他开一顿批斗会啊，这事儿就回去了，你们就高兴了，给你出气来了，我这事儿你找你们楼底下的大妈就可以办，都不用花这么多钱来找我，所以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啊，这本书呢就要求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通俗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的区别在哪，而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讲的是那种正规的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对，正规的心理学包括了这本书当中啊介绍了，就是心理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常见的心理问题都会有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症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提高重视，还有心理问题躯体化的表现等等，它囊括了很多。但是我看这个书它还真的写得很好，它都是用那种就是深入浅出的方法来去跟我们介绍的。 在书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些重点，我们也来听一听啊白老师的分析。第一个重点说的呀是心理学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的想法与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进一步的预测去影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白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说的比较神了，就是心理学专家能够提前的去干预别人怎么想哈，我是这么看的。 它其实是一个信息植入，就是我们去会给他下一个暗示，然后让他去再根据这个暗示来去对未来他的一些行为有一些影响吧，引导。其实用引导这个词我觉得更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特别能明白了，就是我前两天做咨询的时候，一个女孩她是抑郁症患者，然后呢她是在近几次巨大的情感情绪爆发，然后甚至要死要活的，都是因为有人跟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你都是啊女博士了，你还有时间去遛弯儿，比如说有人说啊你是教授的女儿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幸运了，比如说有人跟他说啊你是某某某大学的，你应该为这个大学的荣誉有担当，就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是吧？ 对，我也觉得这话怎么听着那个味儿怪怪的呀？ 觉得是怪怪的。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人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不太心态不太好啊？ 对，没错。 但是这个女孩她都是甚至这个绝食啊，然后就是歇斯底里啊，甚至说不活了要自杀，就是有过激的情绪反应。 后来我就给他去分析出说，那你这个，我们说这不舒服，这话确实让人不舒服，但也不至于不舒服到这个程度啊。那我们就要给他提出合理的解释。其实是因为在他从小的时候，他爸妈都是大学教授，然后从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说，你一定不许这个考得不好啊，你是教授的女儿，教授的女儿怎么能考不及格呢？然后你一定要这个对人要有礼貌啊，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你一定要，其实就是你一定要，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就给她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就是来源于我不是我自己，而我是一个别人的一个附属品。所以当她、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你是某某大学的这个 学生啊、你要给这个学校争光添彩呀、 你是女博士啊、你是什么，这些都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标签的设定，就是你不是你，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过激的情绪反应。那这个其实也是正是反映出来了他对于他妈妈的一种不满，但是他不敢说，所以呢当类似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巨大的情绪的一个流露。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些重点我们一起来分析。他说到的是，相比外在行为，心智运转看不见也摸不着，正统心理学呢将它视为一门科学知识，从科学方法和试验当中找到答案。 在心理学当中，其实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就是谈话疗法，但是这个谈话疗法之外呢，也要给别人一个可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一些测量的量表的。而这个量表短的呢有三五十道题的，长的有三五百道题的，我们是通过这些题来最终统计分数，来去通过这些分数的指标的一个比较，来去恒定一个人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属于一个什么区间内的。所以这些量表它都有专业的一个测试方法。那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哎，这我知道，我在网上做过，我是不是抑郁啦， 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是吧。 但其实那个是以游戏型的更为偏多，因为在专业的心理的测试当中，它对于时间维度，对于这个答题的状态，对于答题的一个顺序，还有对于答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 标准都不一样， 它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哎，白老师啊，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其实有幸啊看到过一次啊专业的这种心理测试的量表。我发现啊，我们普通人那种通用的，比如你抑郁了，就问问你看见什么花你什么想法，看见太阳你怎么着，每天你几点起床，那种是通用的。但是啊，这种啊专业的这种心理测量的这种量表啊，它是先有一些题测定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然后呢再根据你这心理状态再给你安排一些题，就是很复杂，而且那题呀、动不动就是几百道，绝对不像咱们在网上看的那个三五道就告诉你你是一什么人性的那样的简便了。 而且这些题里面还包括了比如说看你是不是有刻意的表演型的一个答题状态。 对，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我就是特别悲惨，然后或者是我希望让别人认为我特别悲惨，所以他故意说你想自杀吗，他就会填想，特别想。然后你每天都失眠吗，他可能每天也不是说都失眠到彻夜未眠，但他就说我都天天怎么样。然后但是有一些题就能测出来，哎，你是不是再去这里面有了水分。 没错没错，我记得当时啊，我看到那份量表的时候，我一看这么多的题，我当时就跟那位心理学专家啊说了一件事，我说这么多题用得着吗？然后心理学专家跟我说啊，说这题为什么会有，我记得是有三百多道啊，不到四百道题，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题呢？第一部分啊，得测量一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部分就像白老师你刚才说的，他得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说谎， 对， 你要分析出来他答题的这个真实性，就是通过那些题隐藏在那些题当中来测量他的真实性，然后才有一些题是真正的猜，不是猜了啊，是判断他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的一些情绪的反应了。 对，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最终去衡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和我们在网上做的那些心理测试，那个叫心理测试游戏。 我们继续来说这书当中的一些重点回顾部分的内容啊。他谈到的是，通俗心理学呀，可以被视为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不应该未审先判的加以否定，但也不应在没有足够科学证据前就全盘接受。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不是做梦吗？哈， 嗯， 每个人都做梦。但是做梦呢，咱们民间的智慧有周公解梦， 然后心理学呢也有弗洛伊德的一个释梦，也就是说在心理学上我们对于梦的分析是有的，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说梦见掉牙，哎呀这是要失去亲人了，要生病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民间科学，它民间的一些智慧它是不是具有科学性，这个我们要真的去善有一个能够分辨的一个眼睛和脑袋，而不是说哎呦不行，我左眼跳我都特高兴，天就低着头看哪能捡着钱，右眼一跳完了我今儿不敢出门了，要出事了，就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嘛，不是有那个说法吗？但其实这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啊这一本书当中的一些重点。人的一生啊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状态，且会影响他的行为模式，这真的是没错的。人的不同的时间段的追求不一样，这心理状态确实是会改变的。 对，比如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觉得，这个如果我爸我妈要是能长期出差不在家就好了，哎呦，他们永远不管我就好了，这是青春期的。但你要跟一个五岁的孩子说，你爸你妈这个一出差一年，你乐意吗？他肯定会吓得哇哇大哭的，对吧？而且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男孩，他跟我做他的职业规划的一个咨询的时候在说，他说他们俩刚结婚，23、24岁，24、25岁，然后他说呢，他跟他媳妇感情特别好，这时候他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但是要先下到地方去锻炼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之后回来他就能够升职。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去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说我问他你怎么想，他说我媳妇儿不太愿意让我去，觉得这个城市也不是他的家乡哈，他一个人在这儿很孤独，所以他就希望我留在这儿陪他。我说你媳妇儿现在多大？他说我媳妇儿现在是23岁。我说23岁的女孩喜欢这个两情缱绻啊，天天的这个朝夕 黏着哈， 对，就喜欢黏着。等他32岁的时候呢，他会说，你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穿什么，别人家住什么房子。等他42岁的时候，他说，你看人家的孩子都能够出国留学，咱们家的孩子就只能蓝翔毕业，对吧？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精神的还是现实的，还是躯体健康的，还是说哎呀我要老了，我要生病了，我要离世了，我的那种死亡恐惧的，他不同的年龄段确实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这时候说了，20多岁我就希望你天天陪我身边。等30多岁的时候他说了，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就不知道去外边奔事业去，那你不说呢，你20岁的时候不让人去呀，对吧？这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不同的追求和对他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范老师说到这儿啊，其实真是有一个重大的内容要和你讨论一下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人生都在改变，所以呢人生在每一个选择的阶段都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任。首先呢是要做一个至少在当时觉得比较正确的这样的选择，其次就是你选择过了以后你不应该再后悔。 这个如果是我们人啊，通常是这样的，就是选择了之后如果是好的顺利的成功的，那绝不后悔。如果是不好的不顺利的不成功的，一定是会后悔的。我们会哎呀当初还不如就是选择那样的呢， 对对对， 当初还不如嫁给那个人呢。那其实我们真的说人生你走哪条路最后咱不说殊途同归吧，但是都差，真的差不太多。因为你不论选哪条路都是你在走，你最后都会走成人生，都会走成你的人生的这个样子。 感谢白燕仪白老师的详细介绍。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样的3本书，心理学了没，人生困境整理术，以及不怠慢的人生，希望大家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了解啊心理学这样的一门学科。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时候情愿沉默来掩盖，没心跳的拥抱比寂寞更悲哀，会让我梦里醒过来。当关怀全都变成了缅怀，放开是在爱。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点整。